请女神一梦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那么今天呢，也有请我们两位老朋友啊。第一个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朋友大番薯。 大番薯，大家谁能听出大番薯是谁啊？真是。大家好，我是 Ladies Friend， 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哎，为什么说天一是大番薯？有没有发现 大番薯？ 天一这个发型，新弄的这个发型真的很像大番薯。 你要把镜头啊，镜头给过来了。我就是把长头发理短了一点，然后我一理短呢，北京就开始降温，就变冷了。 嗯，我更关注你原来长头发是有多长呢？ 也大概这到这儿吧，头帘 啊、有点头发帘， 在眉毛上面左右。 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另一位老朋友啊，是超然老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主要要说的主题呢，刚才也说了是头发嘛，所以今天是秋天呀。我觉得我们的不管是男生还有女生，这个头发特别容易脱发呀，或者是掉发。 嗯， 我石王姐有没有这种感觉？ 到秋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头发一下就干燥起来了。 嗯， 就是换季的时候哈、这个头发特别容易毛躁，就是你穿任何衣服，这个头发都仿佛这个蓬起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炸起来像个 炸毛 一样， 就是起静电嘛。 赵爽，我想插一句啊、以我对你的了解，即使不是秋天，你的头发也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头发多就是这个样子， 就说明你护理的不太到位。 好，那怎么护理？一会儿让天一来教教我 们。让我们超人老师来教大家怎么护理。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女神麻辣烫吧，然后等到女神化妆间的时候，我们再具体说一下今天的主题。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女神麻辣烫这一部分呢，首先给大家看的是一个视频，是安利一个自制黄瓜面膜的教程。 我们一块关注一下哈。 好的，刚才看了这个视频啊，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看不到这个画面啊，所以我给大家也讲一下这个流程。这个流程非常简单， 就是好像洗干净那个黄瓜榨成汁儿，然后往脸上一涂。 哎，对，其实就是怎么说，把那个黄瓜呀，用那个榨汁机给它、就是榨成跟水果那个果汁一样，果汁，但是比平时那个果汁要不要放水，尽量不要放水，然后涂在这个用刷子涂在脸上，涂完之后用清水洗掉就 OK。 嗯，然后渴了还拿舌头舔一舔。 哎，对。 哎，但 是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哈、补充一下、就是有一些朋友喜欢自制水果的面膜、然后直接 DIY 就可以使用了，但之前这个护肤专家也说了、有一些水果尽量不要直接榨成汁之后就往脸上涂。对，就是还是就是要这个用一些怎么说呢，加工一下哈，然后再涂，要不然还是会有些伤害的。 对，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想要在又干又冷的秋风里保持水润的肌肤，你需要做哪些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女生会比较关注这些，尤其是到了冬天呀，还有秋天，会特别注重这个肌肤的保养，会特别特别觉得，哎呀，肌肤怎么每天都是干干的呢？感觉敷多少面膜都不够，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到了秋天，对。这个秋天干燥的时候，确实是觉得皮肤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那平时爽上都是怎么护肤的呢？就是在这个秋冬的季节的时候。 到秋天肯定是还是会这个增加去敷面膜的一些频次， 嗯， 还有就是在这个基础护肤上面哈，就是如果真的特讲究的那些女生朋友，会在不同的季节使用不同的这个底妆， 嗯， 比如说化妆水啊，还有乳液啊，在不同的季节呢，会选择不同的种类， 嗯， 到了秋天呢，可能就会选择更加滋养一些的， 嗯， 但这些滋养的东西如果用在夏天，可能就会起脂肪粒， 嗯， 对，但我并不是一个很精致的女生，所以到目前还没有换，嗯，但已经感觉到这个皮肤状态容易泛油光，就是太干了， 太干了，嗯，是吗？超然老师呢，有什么见解没有？ 我是属于这种可能工序比较复杂的，我会在清洁这一方面就先下手。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我会选择用这个洁面仪，因为洁面仪它可能会帮你去除角质，但是同时它也会帮助你把这个其他的增加的化妆的成分吸收得更好。然后呢，其实面膜这件事情呢，大家都会敷，但是我可能也做得比较狠，我会敷两个。比如说首先我会先敷一个纸膜，就贴的那种哈，那大家都会贴，然后这个纸膜贴完了之后呢，我会再敷一层那种像泥一样的或者是乳霜这类的东西，再敷一层，这样的话它可能吸收的也会比较好。然后这个时候其实相当于一个急救的效果，就是比如说你已经觉得今天吹了一天大风，脸非常干，其实一个面膜是可能是没有办法缓解你的这个底层的状况的，所以你可以先一个水膜补水，然后呢再加一个乳霜类的再滋养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其实这样的步骤或者是产品可以根据于你自己的状况来进行叠加或者重新选择都可以。 嗯， 第二层乳霜类的它也是面膜性质的吗？还是它是护肤品？ 它也是面膜性质的，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用面膜性质的这种乳霜这种面膜哈直接敷上，然后呢去干别的，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用非常滋润的乳霜自己来进行按摩，就是按摩一下皮肤帮助你吸收，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先做好清洁，因为如果你的皮肤清洁不到位的话，其实是被堵塞的，比如说老化了角质，比如说这个脏东西，那你在后期做的再好的保养可能也是事半功倍了， 嗯， 那我要是没有这个老师说的叫什么洁面仪啊， 嗯， 我就单纯洗脸，怎么能判断说我这脸洗得干净了呢？ 其实脸洗得干不干净，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化的不是特别浓厚的妆的话，有一个卸妆产品再加一个洁面产品基本上就可以了。其实有一个小技巧来判断你这个有没有洗干净，或者是这个洁面产品是否适合你。比如说哈，我们每个人的眼部都是比较脆弱的，皮肤也比较薄，嗯，然后呢最先爱出褶皱的地方也是在眼部的这个位置。如果你想新换了一个洁面，然后呢你觉得这洁面洗完了之后呢好像脸有点干，但是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干，你只要看一下你眼底的这个小细纹有没有被洗出来啊。如果这个小细纹被洗出来，就证明这个洁面的清洁能力太强了，你有点受不住，有点干了，但是 洗出细纹了都是吗？ 因为它太干了之后会把水分带走特别厉害，所以你的这个纹路是会自然而然就会出来的。然后或者说你觉得这东西洗不洗干净啊，对吧？ 对， 你可以刻意的观察你脸部的其中一个地方，比如说鼻子上有点黑头， 嗯， 或者是在眉心的地方有点黑头，那你洗完了之后你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被淡化，因为你全脸看的话是很难看出来洗不洗干净的。 对对对， 你只能集中某一个点看眼部的细纹是否洁面太强了不适合你，看某一个比较脏的地方看是否洗干净了是否适合你就可以了。 嗯，好，那其实老师刚才说了，首先我们是要做好清洁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其次呢就是敷面膜补水。 对， 对， 女生主要是补水嘛。嗯，刚才老师说的其实我知道它有一个名词叫三明治面膜， 哦， 就是你可以敷一层面膜水膜之后， 嗯， 再往上面涂一层芦荟胶也是可以的 啊， 就是双倍的补水效果会更好， 适合你的方法就可以的。 嗯，没错。 嗯， 那接下来的女神麻辣烫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头发，哎，其实我想说一下，你们觉得你们十点之后洗澡或洗头发会对身体不好吗？ 以前是听说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嗯，头发有两个时候不能洗，一个是晚上十点钟之后， 嗯， 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月经期， 嗯， 最好不要洗头发哈， 嗯嗯嗯。 但是我一直是对这个话呢有所存疑，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就是说出来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时候，到底是做了一个怎么样的实验，他才能告诉大家伙说这个十点钟之后洗头发，或者说特殊时期洗头发不好。 是， 对，嗯，所以这个我确实是有所存疑的。 嗯，其实就是这个是取决于日常的作息规律的， 嗯， 包括十点 这个点呢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晚上嘛。 嗯， 所以对于一个每天零点睡觉的人来说呢，十点洗头洗澡都没有什么影响的啊。但是对于每天21点睡觉的人来说呢，22点洗澡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了，都睡着了还得爬起来，主要是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刚才超然老师你想说什么？ 哦，是这样。嗯，其实女性的生理期的时候之所以不是特别提倡洗头发，是因为头部有很多穴位。 嗯， 然后呢当你用了这个水去洗的时候，可能会由于这个穴位受到了刺激而影响我们生理期的一个顺畅的程度。 嗯， 但其实不至于严重说生理期一点都不能洗头发。 嗯， 只是说无论是晚上十点洗还是生理期时候洗，注意一下水温，以及洗完了之后不要裹着这个湿毛巾然后到处溜达，赶紧吹干发根的位置，就挨着头皮的位置，其实是可以的。 对， 因为如果一点不让洗头发会很难受啊。 就是总结一下洗头发这个事儿哈，其实无论您什么时候洗，对人身体的那种实质性的伤害并不会造成。 对 啊，但是呢就是说你发现你不洗头发已经严重影响心情了，睡不着了， 或者有毛囊炎了， 开始焦虑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在乎它到底是晚上十点还是晚上11点了，开启就洗吧。 该洗还是洗。 我觉得这个隐身条件是这样，就是你如果睡眠的时间跟你洗头发的时间距离太短的话，就容易像刚才老师说头发没干呢你就睡觉了。 嗯， 这样很容易生病。 对 对 对， 而基于这个前提是不太好。 对颈椎还是很不好的。 对， 不仅如此，而且你要经常晚吹头发的，很多人都懒，哎，洗完头发在那儿晾一会儿然后再去吹头发。 尤其像一梦这么长的头发，你再一晾容易感冒。 不是，我那个爽爽他那个长度我觉得肯定会感冒，我这个还好，我是属于 还好 中长。 爽爽是什么长度？是到 你猜 头发及腰你盘起来了看不出来啊。 差不多了。差不多。而且晚吹头发的话容易长白头发。 还有主意长。 真的。 那我长这么多白头是不是都因为我洗完澡从来不吹。不 吹头发。 不吹。 这个咱们开始看看具体的研究理论数据吧，对吧？ 是。是。所以就是我们这个 咱们今天女神麻辣烫其实已经聊了很多的知识点了哈。 对对对， 马上进入可能很多朋友一直在等待的，也是一直很期待的，说一下这个秋天一些护发的问题了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化妆间了。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麻辣烫，我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在麻辣烫里出不来了。 哎，确实这几天天气特别适合吃麻辣烫。 嗯， 对， 因为天气有点冷，最近 火锅麻辣烫。 对对，我这几天特别想吃热乎乎的这个辣火锅。 哎，你不怕长胖吗？ 哎，不会 不会， 其实因为现在很冷，会消耗掉。 对，消耗掉，而且你要不吃饱怎么减肥呢？ 对， 不吃饱，所以永远不会瘦下去。 减肥 是，没错。那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吧。 嗯， 我们的主题就是秋天了，如何让你的头发更是长发飘飘的啊，秀发飘飘的。首先我们说一下我们秋天容易头发出现的一些问题。 好像我从现场看啊，咱们现场的三位女士里面，发从头从外观来看，头发效果最好的应该是一梦，头发是那种特别闪亮的，有油光的那种。不是这个油光，不是那个不洗头的油光，是那种特别顺滑闪亮的意思。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然后我们的爽爽的头发感觉就没有那么光泽度没有那么高。对， 得罪多少人。 我本来想说你的头发也没有光泽度。 我这是造型失败的后果。 就是这个跟没有做，就是他们经常会做头发， 对， 比如烫发呀染发呀，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主要是我没有烫过也没有染过，所以相对的发质 就纯天生的发质。 对， 其实烫我这个就是典型的例子，之前还好，因为最近刚烫完发，还烫完发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再染发嘛，所以因为烫完之后它加热烫 会让头发的那种枯燥的程度会更加的严重，所以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没有什么光泽的。但是大家也不要着急说马上染，烫完之后就去染啊，那个时候伤害可能是会更久的，所以先忍一忍，像我一样扎起来就好。 可以扎，扎起来，扎起来头发是万能的。 嗯，是什么问题都哦， 看不到了吗？ 我想说，我们的手上就把头发扎起来。你头发是有什么问题？你为什么一定要扎起来？ 你一定要让我说吗？ 我对我很好奇啊， 因为我昨天吃了火锅之后啊， 头发都是味儿，是吧？ 对，这头发特别容易吸味儿。嗯，然后我之前也看到很多达人，就是也教了一些就是去头发味道的方法。嗯，比如说你刚洗完头就去吃火锅，吃完火锅你又不想迅速去洗头，有好多好多方法。但是我试了一下，都是未遂。所以就把头发给绑起来了、 绑起来。 哎，我发现了，听你们刚才聊，我总结一下。嗯，首先这个季节天气很寒冷，大家喜欢吃一些像火锅、麻辣烫有味儿这样的食物， 是， 所以头发有味儿，这是一个问题，对吧？其次是好像在这个季节头发很脆弱，如果一旦进行染烫的话，就会出现像赵然老师这种头发有点炸起来，感觉不是很顺滑， 是很干燥， 对吧？ 干燥，这个天容易起静电，而且我们如果穿毛衣啊，就更容易起静电。其次呢，我们还容易脱发， 对， 一换季就很容易脱发，尤其是到秋天的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脱发的。 为什么秋天就脱发呢？ 又到了动物。 开玩笑，开玩笑， 这个是一个就是自然的过程啊，就是大自然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些规律吧，我们还是不可能 是违背的。其实每天都有在脱发的， 对， 只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季节的变化，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再加上一些心情的关系啊，然后工作压力啊，然后护发又没有及时啊， 对， 然后天气又突然之间从炎热变到冷，对，然后主要是水分的流失，像北京是比较干的嘛，水分的流失会影响，然后它的有的时候它的脱发不是脱发，因为脱发的意思是从发根儿直接掉下来，这个叫脱发，有的时候是断发和折发，就是在一半的位置它就断掉了。所以它那个你会感觉头发掉的好像很多，实际上它并不是一定是从发根掉的，有的时候是从中间的地方折掉的，或者有的人说，哎，女生头发发尾会容易开叉，对吧？ 对，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因为干燥的关系。 哎，说这开叉，我想起来一个段子。以前我的同桌是个女生，她上课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这样，用手指夹着头发，哎，往前一翻，拿个小指甲刀开始叭叭叭叭叭剪。我当时想说，她干嘛呢？上课是吧？不好好学习。我一看，她在剪那个头发的分叉，的确在那个发梢地方，一个头发就变成哎这样岔开了，就变成两个。 尤其是长头发，越长的头发越容易分叉。 对，所以定期的时候修剪头发不要心疼，因为有些女孩头发长得比较慢啊，或者比较长的时候发型是很漂亮的。 对， 但是呢，实际上定期一个两一个月有点频繁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左右修剪一次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修剪一次它会得到刺激，会再次的生长，可能速度还蛮快的呢。另外一个底下的这种比如开叉呀、枯黄的头发会被剪掉，你心情也会很好呀。所以其实要定期修理一下。 对。其实你知道这个脱发哈有多么明显？就是我经常会去同样的一个发型师那里去洗头发，然后他会帮我吹嘛，他会直接问我说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又休息不好了？就是他会明显的感觉到我在休息好的状态下跟休息不好的状态下，头发掉的数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特别明显的，所以我才意识到，就有的时候可能咱们没有量化这个数据哈，就是说我到底说睡好的时候掉多少根儿，没睡好的时候掉多少根儿。也不可能说把这些东西都给搜集起来，然后 每天数我掉了多少根头发， 不太可能，对，但是 不太可能这样。 他就那个发型师每次可以精准的判断我那段时间休息和睡眠到底好不好， 因为他是做这个工作的，可能对于头发的量是比较比我们概念要清晰的， 比较敏感。 对，其实如果你想知道你的头发这段时间掉了多少，或者你休息好不好，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检测方法。比如你洗完头发之后，像我们长头发会打护发素，对吧？ 对， 我是建议大家在用护发素的时候用手指把头发梳开，就是梳顺哈，不管你是卷发还是直发， 天一就不用 说 了。 对，我头发比较短，梳不开。 你可以省略这个步骤。当你梳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头发被刮下来，对吧？ 对，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你会很容易的知道这一次的这一坨掉下来的头发比上一次是多还是少， 还是数一。 对，你都不用数了，你就看就会能看得到的，因为那个长头发会绕成圈儿，你会看到这一坨是多了还是少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季节啊，你休息好不好啊，真的还是挺有关系的。 对，所以我们平时还是要注意 休息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再熬夜了，尤其熬夜还会有黑眼圈， 或者是头部按摩。因为休息好，为什么掉发头发少，是因为你的脑部供血和供氧得到了很充分的这样的满足，然后你又睡眠又足够了，所以它得到了营养，那它自然而然它可能掉的就比较少。所以如果你平时很忙，然后又熬夜又加班，你也没有办法睡那么足，你可以把它变成头部按摩，然后呢让它这个血液循环好一些，供氧好一些，那可能掉发也会少一点。 那其实同时我们外部的护理之后，我们平时比如说食补之类的有没有，就对吃什么， 说吃黑芝麻是吗？ 对，就吃黑芝麻。 对，像我白头发多是不是吃黑芝麻就能吃黑回来？ 关键以前有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哎呀，我要是吃黑芝麻补头发的话，可是我现在染了黄色，会不会头发黑回来啊？白染了。 还有这个作用吗？ 哎，但是吃黑芝麻真的会把头发变好啊，就是但是它是需要坚持的。 对， 比如说我的那个姨，她就是比我们年纪要大，大概50多嘛，肯定有自然的白发，她就会坚持吃了1年左右，真的白发会变少，但是要坚持哦，每天都吃。 黑芝麻糊可不可以？ 可以啊，它就是黑芝麻糊， 就黑芝麻糊，因为我觉得黑芝麻吃起来会比较诡异，对不对？怎么嚼一把芝麻吗？黑芝麻糊可以啊。 对，但是真的是需要坚持，如果你只吃一个月期待出现效果，那还是放弃吧。 对，哎，其实我觉得创人说这个问题倒是很重要，就是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护理包括头发呀或者是这个护理面部的时候都听到了一个秘方，然后据说亲测有用之后就开始试了一周，跟大家伙说这个东西就没用，你们就再也不要试了。但其实很多这样的咱们说偏方哈，都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 对， 它是从内到外去调整你的身体状态， 对， 而不是从外到内。 对， 所以要坚持， 因为如果要是那么快速就起效果的话，可能是化学成分占的比较大了。 对， 因为如果是逐步调理的话，它不会那么快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能让我立刻见效这样的东西，我们尽量还是少尝试，因为它可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造成的，反而是这种慢慢见效的，其实才是更符合我们身体的这种护肤啊护发的方法，是吧？ 也不能这样啊， 不能完全在一刀切，是吧？ 对，因为要选择适合你的产品，比如说现在洗发产品好多哈，然后呢也有无硅油的，但是我的头皮用完无硅油的就会起头皮屑，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办法做什么实验啊什么的，但是我用那种就是以前我用的不是那种无硅油的反而不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产品好是真的好，但是你是不是用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我还真研究了一下，这个有硅油跟无硅油其实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发质，有的人的发质偏干，对吧？有的人的发质就是偏油，然后呢偏油的这个人跟偏干的人，他对头屑呀对那个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时候你要选择有硅油跟无硅油的要根据自己的发质选择。你说白了你试一下，如果你越洗发现头屑越多，那这显然这款不适合你嘛，你就换一款，它本身没问题，只是不适合你而已。 对对，包括可能你以前头发比如说该洗的时候你并不觉得痒，只是可能有点出油了，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产品还蛮适合你的，但是你换了下一款产品之后呢，到了洗头发那个日子头皮特别的痒，可能也跟干燥有关哈，不能完全怪洗发的产品，但也有可能这款洗发产品它很好但它不一定适合你。 对，所以 包括染完烫完可能都要换不同的护发的洗发的产品。 好，所以平时我们在选择护发这些比如说洗发水啊或者是护发素之类，一定要挑选自己合适的。同时呢在这里也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洗头发的时候呢，这个水温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水温特别会影响后续的造型的效果，就是水洗发的水温呢不可以一成不变，一定要是由高到低，这样对头发也会显得更有光泽度。其次呢就是少用护发素 啊。护发素不是对头发很有帮助吗？ 这是误区。 你这么淡定的告诉我这是误区， 吓了我们一跳。 其次就是这个误区，就是这个洗发呢护发呢是绝对不可以，尽量还是不要分家的。 对，如果像现在的季节的话，我都会建议大家再加一个发膜，就是因为现在真的很干，然后呢季节又干，然后呢我们现在洗头发的频率也蛮干也蛮高的，然后呢又烫发又染发， 所以 对所以其实一定要加一个发膜也是很好的。但是 是发膜和护发素最好是在头发，你洗完之后不要湿哒哒的就把它涂到上面，一定要是干一点，然后呢再涂上去，然后自己再配合一些按摩手法，它会吸收的更好。否则呢，就是你只有了这道工序，但是并没有这道工序达到的作用，就是白白的浪费掉了。 因为我自己每次洗头发，男生嘛，就是洗完那个用洗发素，那个护发素不是护发素，用洗发之后洗完之后就直接涂护发素，涂完之后这水直接冲掉，反正也在洗澡嘛，就一下这道工序完全就连续下来了。然后我还觉得，哎，每次涂完护发素感觉头发变得顺顺的，我还以为是有作用呢。 对，所以还有很多误区哈。咱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秋季对于护发上面的一些正确的做法，还有一些误区。 是的，那么我们下半段呢，主要是给大家说一下做出怎样的一些好看的发型。那么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I don't know what that dream is that you have.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 But that dream.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大家好，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赵爽。 那今天呢也是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天一。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妇女挚友也是女神们的老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今天是大番薯。 大番薯就是因为我理了个短的发型嘛。 对。那接下来也是介绍我们的老朋友超然老师，欢迎。 Hello， 大家好。 好的，那今天上半段呢，我们是讲了一些我们秋季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一些头发会出现的问题，比如说脱发呀，还有这个平时我们要做的这个日常的护理头发的一些方法。那接下来就是要我做模特，是吗？ 你这回要做，因为我做不了模特了，今天头发太短。 我们也可以一边帮你用你做模特，一边讲一下梳子的选择也可以的。 可以， 对，其实 没有问题。 头发是一定要梳的啊，就是无论是卷发还是直发，当然卷发可能没有办法像直发梳的那么顺畅哈，因为会把卷梳开。但是无论是你什么头发，都应该是梳头发的。包括其实梳头发不光是头发，还是主要是按摩头皮，因为你头皮不健康，哪能长出健康的头发来？ 那像我这种短发也需要梳吗？ 对啊，也是需要。 那我这么短也需要梳头发？ 就是、你可以不用 刮一刮头皮， 对，你可以不用梳子，你可以用手指自己，对啊，就这样顺一顺啊，抓一抓头皮啊，都可以的。 别弄了。 怎么了？ 待会儿看见自己裤上都小白点点。 没有，我对头发还是很每天仔细打理的。 好的，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正确的怎么说梳头发，或者说这个护理的方式，是吧？ 对，我们先看一下梳子吧。我们因为梳子市面上选择很多种哈，这个我也没有带那么多种，大概几种。但是呢，我们先看这种呢， 这是我带来的。 对，我从这个天一那儿拿来的。这种塑料的是最不可取的， 最常见。 见的梳子，对不对？ 就是不负责任的小梳子， 都用这种梳子吗？ 没有啊，那是男生大学生宿舍吧？ 女生也会用到啊。 女生很少 吧。哦，还有这个是在那个，我拿一下，就是在宾馆，大家出去旅行的时候，宾馆常会配的梳子，基本都是这样，要么就是像是这样短的，对吧？要么是带一个把的这种，基本就是这么长，其实有点尖锐啊。 对对对，这个是最不好的梳子，因为首先它是塑料的，会让头发更加的起静电。然后呢，像刚才天一说的，这个感觉有点扎，对吧？因为他没有做过任何处理。 我感受一下， 就是天一现在正在示范的是， 就是 平常啊，咱们去宾馆看到那种最普通的那种小梳子。 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刚才我用这个简单刮了一下头皮嘛，因为我头也比较短，能直接接触到头皮，我能感觉他把那个头皮有刮下来，因为我能看到那个就是头皮屑顺着头就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不是就因为它太尖锐了，梳到头皮上了， 对 吧？ 你比如说有的女生她是皮肤敏感，其实她的皮肤敏感会包含在头皮范围内的，然后像这样的话会容易有损伤，然后你损伤你不知道，然后呢你去了这个洗发或者烫发或者染发，可能会导致过敏更严重，因为那个东西会渗进那个头皮， 因为它有伤口在， 对，它有伤口在，所以它可能不注意，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这个呢大家还是不要用啊。那我们说另外的那种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像牛角梳啊， 这个很好， 对，这个也会很好，你会看到它明显这个地方做的尖就没有那么尖了哈。牛角梳有很多种选择，但牛角梳我这个是让我摔掉了，因为北京太干了，对对对，就是它是不能碰水的，它一碰水就会变形。 牛角梳不可以碰水， 对对，会碰水，会变形，所以它只适合。你看我这个有点弯哈，就是因为在那个洗手间稍微碰了一下水，然后呢， 水蒸气也包括， 水蒸气还好，但是水是不能碰的。就比如说觉得梳子脏了，用水涮一下啊，那就完了，它会变弯。所以这个是不要碰水，所以它很有一个就是弱点，但是它梳头发是比较好。 我能试试感觉一下吗？ 你试试吧， 感觉一下。 对， 我对比对比啊。 换一种说法来说，就是如果说它碰了水之后没有进行材质上面的一些这个弯曲啊，或者有这些这个形状性，就是它的形状方面的一些改变的话，就可以说它不是牛角的。 啊，对对对，可以是塑料的，是假的， 对， 是假的，对，因为真正的牛角一旦碰完水之后，它一定会变形，就是哪怕你瞬间擦干，然后你这样捏着它哈，它就会有一点弧度，跟原来就略微的不太一样啊。 我可以说一下刚才我说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比我们就刚才说的不推荐的那种梳子的牙要大很多，所以其实我没有感觉直接梳到我的头皮上，而这个是直接能扎到头皮上的感觉，所以这牛角梳起来会更舒服，这是真的， 对， 从感受上。 它很适合直发的卷发的就对，卷发的不要用这个，因为它的 这个牛角也不会摩擦起电， 对对，不会不会。然后呢它这个卷发的话，它因为太密了，它会把卷梳开，所以其实卷发是不能用这个，它直发梳是很棒的。然后呢你稍微用一点力，你会感觉它有点刮头皮，但又不会伤到，因为头皮也是需要按摩的嘛， 因为它的牙比较宽，不是那么细的，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木头的然后呢 木头梳也很好， 对，你发现它这个是像个小气囊一样， 是是是， 对，然后它这上面是圆的，这种呢是最好的按摩的梳子， 而且我觉得蛮适合梳卷发的， 对对对，但是你梳卷发的时候呢，你看哈，它都不要这样一直往下拉，这样拉都会不好的，就是你可以这样顿顿的，这样一点点把它通开就可以了，你不要这样扯着它梳，因为是烫过的嘛，会把它拉变形。还有呢，就是因为卷发没有办法把上面这个头皮都像这样说像直发一样这样顺下来，对吧？那你没有办法梳头皮，那这个东西就很好，因为可以这样敲。 因为它的这个头是一个小，就是它的那个发尖上是有个小圆点， 等于说是气囊，所以你敲不会疼， 有那种按摩的感觉，没有一点痛的感觉， 会这样敲，尤其是在后脑勺的位置，但我们会用一梦来做个示范。 好，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你先感受一下是吗？ 先给它敲一敲，就这样， 好舒服啊，怎么办？真的， 尤其是这个位置。 后脑勺这个位置， 对对对，后脑，因为一般大家是不会梳到后脑，说直发这样顺两下就完了嘛， 对 吧？但是其实后脑是可以这样用它来敲着按摩的， 特别想睡觉，这样一敲的感觉很舒服，很舒服， 梳子也很好的 一会儿一梦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梳、梳头发的感觉。 我们现在可以给一梦作为示范呀。 好的，那我们现在一步到表演区。那我们现在呢，马上要进行的这个示范呢是按摩的示范哈。今天咱们会去讲一下这个秋季这个头发呢到底是怎么样去护理。 对， 其实很多朋友会去做面部护理，就忽略了说头发的这个关键一环哈。 是， 对， 从洗发到梳发到日后的护理，其实都有很多讲究啊。 那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表演区了。 对，头发还是很不错的。对，我得拿着这个哈。对对对。 一梦的头发还是很不错的啊，很顺很滑，然后呢又很直，但是呢这个我们主要是讲的他这个梳发的时候的一个方向哦，方向是很重要，比如说他这个地方前额头是可以这样梳上去的，就是一直这样来刮，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梳的时候头皮这个位置正中央的这个穴位会被梳到，比如说头顶的这个穴位哈，那这样梳是比较对的， 这是从脑门往这个脑后勺这个方向梳， 一直梳到脑中央的位置， 梳到脑中央， 对，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再稍微往下顺下去就可以，因为它直发嘛，可以直接这样顺下去，顺到后脑勺也是可以的哈啊。然后呢还有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个梳头发的这个力度呢？ 其实我觉得力度不要太轻，因为如果 太轻， 对，太轻的话你会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对，稍微用一点力就可以，但是不要梳得太疼啊，稍微用一点力你感觉头皮有这个梳子在上面走过的这个感觉就可以了，而且呢你觉得无聊你可以一边梳一边数数一下啊，两下，然后可以加快速度嘛，因为自己梳嘛，然后三下四下，和一梦要睡觉了， 这个是梳多少下才是一个正确的数量，梳太多是不是也不好， 对，其实没有那么严格啦，你自己觉得可以就可以了，因为每一天你都会 梳顺了就可以了，是吧， 对，你每天都会啊，这是从头顶开始，然后我们说很多女生说哎呀我这个鬓角就是从两侧的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的头发特别稀少哦，那实际上你这个地方也要梳，这个地方最好是这样，也是斜向上 横着梳过去哈， 对对对，从这个鬓角的位置是斜向上这样梳，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梳哈，因为这个 斜向45度往上梳头发， 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刮到这个鬓角的这些位置，然后呢会让侧面的头发，因为你刺激它它会长得更丰盈啊，你像我就是典型的后脑勺的头发是厚的，而侧面的头发是薄的，所以我梳发的时候应该多梳侧面， 多梳侧面啊，它还能促进我们头发生长， 对对对，每因为血会促进它血液循环嘛，每个人的头发的厚度长的地方都不太一样的，有的人是这个地方比较厚，后脑的头发比较薄，有的人像我呢就是后脑的头发比较厚，而侧面的头发很薄， 还有人是秃顶头顶的地方头发比较少， 对，因为你拿头发比如说到老了之后在哪个地方变秃掉，就证明你哪个地方可能不是很好，就是可能对应身体的这个某个内脏哈，所以呢侧面也是要梳的，不要偷懒只梳正面哈。然后我们说后脑勺呢从正面可以直接顺下来对吧，但是还有两个地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耳后的这个位置， 对，一梦可以侧一点， 对，一梦哈，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 不会梳到这个位置， 就是侧耳根的位置，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不是叫风池穴， 对 啊，我们经常看古装片说在这里面一点会变脸，脸部会变化什么的， 就是那易容的时候要点这个穴位， 易容的穴位，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梳，但是梳的时候要从下，从这个位置，从脖子一直往上这样梳，所以最方便的时候是把脑子扣过去啊，就 把头发直接垂下来，像那个 扣 像恐怖片的那种女鬼的那个发型是吗？ 对对，你会发现这样梳你会很顺利就上去了。哦、你要像刚才一梦那样坐着梳会很费劲的，所以你这样直接就会上去啊。 我感觉好舒服啊，很舒服。 这个、穴位很少有。 一梦，你知道这个画面看起来还挺诡异的。 就这样，你看我梳了几下，它这儿红了，后面的耳背这儿红了，就证明这儿应该是不怎么梳的哈。对你梳 停，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啊，是这样的，就平时有时候我们刮痧的时候也会刮这个位置，对，它会很舒服，而且细活是因为刮痧嘛。 平常梳头发是不是真的会忽略这个位置？ 对，就是平那肯定啊，你我们你看平时我们都这样梳头发嘛，你很少是这样梳的，就很奇怪啊。 对。 所以梳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把脑子扣过来，然后这样从斜下旁从 像女鬼一样把头发梳到前面来然后来梳那个 反正家里 跟后的位置 但是这样梳完之后你看刚才我说那个一说会泄火对吧， 对， 刮痧你看他这刚梳了几下会变红哦，可能就证明这块也是 有点炎症是吧，回家都梳这个地方 对啊、所以你这边也是一样啊，也是这样斜上来然后这样梳，就是这样梳，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脑子都会梳到，上面、侧面，然后后脑，对吧？然后在这儿，然后我们说，因为一梦是直头发嘛，所以用这个会比较好。那你像我，可能就不能用这个东西啊，就头发就全梳开了，发型师会哭的，我也会。所以 白烫了卷都被梳开了， 那怎么办？我就不能梳呀，对吧？那怎么办？我可以拿这种，就是这样，不停的在脑子周围就这样敲。 点着梳、 对，就是因为它这样就可以点着梳，它这个是气囊嘛啊、然后你又不会扎头发啊，就可以这样点，就是略震一下，就这样的头皮也可以的，就是你总是比不梳要好嘛 哇，一梦一脸享受的感觉，是特殊不是吗？ 我会觉得老师这么给我打一打，就脑子很轻很轻松。 对， 其次我觉得感觉把我的坏运气都给打走了， 运气都被打走。 其实有的时候有朋友会有误区哈，就是卷头发，很多人是不梳头发的。 对、嗯、 对，就是说卷头发呢，平常、那个、 烫过了吗？ 对，烫过了之后要卷着去梳，但其实这样也是不好的。 对， 早上点着去把头发还要按摩一下头皮和梳。 对对对，尤其是上面没有卷的部分，就该梳还是得梳。 对， 我甚至听过身边有一个朋友说，他自从烫了卷发之后，大概有半年没有梳 告别梳子了。 对，没有梳过头发、嗯，他说我没有梳子，因为我是卷发。 对， 那这个女人是多懒呀、 哎！而且啊，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头发会和你的这个整个人的运气也相关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人头发很好，像一梦这样哈、啊，头发又亮又直，你会觉得他这个人也朝气蓬勃。 对， 啊、像 我 们两个 这 样 我在 这 解释一下哈，这跟运气无关，这跟你的身体状态是有关的。 啊、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我们不要往那边去扯哈、啊。 对对对对，我 是感觉 这个 别人看着你的状态， 对状态或者精气神会很 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太差、哦。 对，啊、嗯，像我们这种头发刚刚烫焦的。就要赶紧想办法把它弥补回来。 哎，不过确实是这样，就其实头发会影响一个人的精气神儿。 对， 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人头发特别好，会觉得哎，他休息特别好，而且特别有朝气。可是他头发就是很蓬松啊，或者是那种渣渣的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这么颓废啊？ 好啦， 没有精神啊，是吧？ 对，嗯，我觉得说完之后，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两个主播的头发状态，就知道什么叫有精气神，什么叫做没有精气神的状态了。 好，天一，你可以出去休息一会儿了。 觉得我上了一次节目又把我们的手上给惹到了。 好的，那超然老师也是教了大家这个 梳头发 的一些细节和方法。那我也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冬天的时候适合梳一些什么发型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两个发型，一个就是今天爽上的这个发型， 盘起来， 盘起来，对，就很小女生很利索，很干净。其次就是可以像我这种披下来，戴帽子啊什么也都很好看， 这保暖是吗？ 是，对对对。 然后因为秋冬的时候呢，我们会穿的衣服比较厚。比如说一些大衣啊、风衣啊、毛衣啊，对吧？这个时候呢，也会讲究一个发型和这个穿着的一个平衡。所以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夏天的时候，你扎发穿一个这种小背心或者小吊带的裙子，会觉得脖颈处很漂亮、很好看。那是因为你那个时候穿的衣服的也少。但是到冬天之后呢，毛衣啊、大衣啊什么的就会穿的比较厚，所以这个时候散发是最好的。因为散发会和整体的服装的重量感相平衡，不会觉得脑袋特别小，然后身子特别大。它会有一个平衡的美感，而且呢，秋冬散发也可以保暖， 就是一条围巾是吧？ 对，感谢超然老师的介绍。 好的，感谢超然老师。 嗯， 对，我觉得这个男生是不是也可以学一学？平常也要多梳梳刚才老师提到几个位置，虽然头发没有那么长，但它能起到按摩的作用，对吧？所以男生女生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是完全不分的，都是要注意头发的护理和按摩。而且我刚才看到一梦的那个表情那么享受，我都想说，哎，这个梳子好像真的应该多敲打敲打这个像这种风池穴这样的位置啊。 是， 哎，真的很舒服、啊， 真的很舒服。 对，我自己就这么刮了两下，觉得很舒服。 从下往上梳， 这样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包括平时我们经常看手机、看电脑，它这个脖子这一块总是扬着呀、嗯，或者是这么低着头，总会是不舒服的。所以，哎，用这个梳子稍微刮一刮，会很舒服的。 对对 对, 对，想不到一个梳子啊，还能当一个按摩器来用啊， 是的， 真的是非常有用啊。 没错，那今天我们女神化妆间的这一部分呢，就到这里差不多了。所以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秘密花语的这个主题呢是男友天天玩游戏怎么办。 嗯 嗯，这个事儿这个故事是我带来的，是我的一个女性好朋友来咨询我、她是怎么回事呢？她跟她的男朋友是异地恋、然后呢每次联系的时候呢都发现她男友都在玩游戏，无时无刻都在玩。比如说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一面是吧、抱着手机在玩游戏， 啊， 就是这样， 见面也是玩，是吗？ 对，她说她也不反对她男友玩游戏，但是好像这每天不干正事儿只玩游戏，总觉得不太好。 哎，你别说，最近也是我的闺蜜也是碰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还真不是瞎编啊，是真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男朋友在宿舍里没事就玩手机，游戏不是手机，玩游戏，玩着玩着呢，然后就不回他女朋友了嘛，他特别生气，他就说，哎，你天天也不找个事儿干，这都已经就是面临着毕业了，找工作 了是吧？ 对，你还这么吊儿郎当的一天天，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冷战，陷入一个星期的冷战之后呢，让我做中间人，我说，哎呀，我说你低个头找一下他呗，就跟这个男生说，这个男生说，算了吧，我还是找点事儿之后我再找他吧。 这是什么逻辑？找点事儿之后再找女朋友？ 他怕他女朋友天天说他，哎，我就知道玩游戏，什么都不会。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这个问题好像是挺严重的哈。你们首先作为女生，你们会玩游戏吗？比如手机上的游戏？ 现在是王者荣耀吗？ 王者荣耀， 我会啊，会打游戏， 你会玩，也会什么消消乐一类的？ 对，我消消乐一千多家的玩官啊，不玩家呀，一千多关啊， 高级了，一千多。 是的，所以我才炫耀一下。 所以说这个玩游戏的现象很普遍， 对， 不是说单纯的男朋友会有，这女朋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哎，甚至有的女朋友比男朋友玩的还上瘾呢，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觉得玩游戏最大的问题不是说你玩游戏，而是你一旦玩游戏，那个时间段你没法回男朋友或女朋友的微信了。 是， 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一方就会炸掉，你怎么不联系我，对吧？ 对，其实就是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你既可以玩游戏，然后我还可以照顾到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的这样一些一个心思。 我知道，两个人一起玩，是不是就可以满足了？ 是可以的， 我没。我是会把两个设备同时登录着这个微信，或者是这个他要找我的这个方式，然后我这个设备玩游戏，那个设备回信息， 有提示出来是吧？ 啊，就比如说用你的， 就不用切换页面嘛。 对， 其实你知道，就是男生啊，在玩游戏这件事情上面啊，有一部分呢是真的喜欢玩，还有一部分男生呢，其实就是为了逃避现实的压力。我觉得女孩啊，在对待这个就是男生怎么玩游戏这个问题上面，应该先认清他的本质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如果说他因为是正在毕业期间，他就是为了逃避这个心里面这种压力，然后每天就困在这个游戏的世界当中，我觉得这时候你越跟他说你要找点事儿干是越没有用的。 对， 就你一定要了解他就是玩游戏的本质的心理需求是什么 啊。那我回去一定要跟我闺蜜说呀。 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过来人的心路体会？经历了多少这样的事儿啊， 本身错不在游戏，而是在你为什么玩游戏。 对， 你像我们也会因为放松啊解压呀偶尔玩一玩啊，但是不会把它当成主业或者是耽误其他的事情。 就或者说哈，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尤其像这个一梦啊，身边的同学也都是大学生，就其实是有自己一定的判断力的。比如说现在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然后另外一面呢，他还是这个想去玩游戏。我觉得大部分他还是会去选择做那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因为他现在找不到人生的目标或者是方向，所以他才会困于这个游戏的世界当中，其实是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那这个时候呢，就算是女朋友陪着他玩，或者说呢女朋友天天去磨叽他说，哎，你怎么不找工作呀或什么的，是没有用的。更重要的是让他认清楚他自己心里的这种状态， 对，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对，我觉得是这样。作为一个男生啊，我作为男生的角度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游戏对于尤其是大学生的影响。首先有一点，就比如说像马上要毕业了，你要制作简历投简历是吧，你要花很多时间上网去找这些企业的信息。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这时间用来玩游戏，毕业的时候你一定后悔。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比如说在一些尤其是招聘的高峰期，发布信息的高峰期，比如说白天中午上午这样的时段，你一定要留意这个。晚上肯定人家不发嘛，所以你晚上可以玩一点。但这有第二个问题了，你一旦玩得太晚的话，你早上一定起不来，对吧？很多游戏一玩就玩到凌晨一两点。 对， 比如说现在也有这个狼人杀游戏，王者荣耀等等，这样的游戏会占用很长的时间， 一批人。 所以说你还要保，我们今天还聊到嘛，如果秋天了，如果休息不好的话还掉头发呢，对吧？影响形象。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游戏的时间的量。所以这时候女朋友一起玩有个好处，可以催她说，行了，下线睡觉吧，明天咱们再玩，是吧？ 对。其实并不是说玩游戏是一个不正确的事儿哈。 对， 因为身边有很多这个任何行业，包括财经行业的，然后包括一些很成功的人士，他也会用这个玩游戏的方式来放松自己， 对，来解压。 对，但他跟已经耽误正事儿去玩游戏的那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身边的朋友有这种困惑的话哈，先从最根本的你去了解他 的那个心理状态、心理问题开始，你再去想办法去解决他实质的问题。当他真的有事可做的时候，我相信90%的人还是会去选择做正事儿，而不是去玩游戏。 他的注意力会被其他的东西吸引掉了，可能就是现在他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付出精力，所以他可能就在这上面嘛。如果有了其他事情让帮助他转移注意力，可能就不会专注在这儿。 对， 没错。所以今天如果看了我们节目的一些女性同胞们呢，不管是你男朋友还是老公啊，一定要看我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头发。你老公如果天天或者男朋友天天是玩游戏的话，肯定止不住脱发啊，别到时候成细管 昏了啊，掉头发。 好的，那今天我们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天一还有超然老师，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二位。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是 九八二活力榜， 九八二活力榜， 去把爱填满完成。